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我点睇通关就冇有错。 冇错，上个礼拜都谂住通，而家都通唔到啦，咁点算？ 即系咧，我唔够胆咧，将个疫情咧同呢个通关挂钩， 即系冇关系咯。其实 系啊，我即系好多人都认为都话有关系啊，好多人都话香港要零确诊14日咧，就跟住就会俾啦。咁我成日都有另外一个讲法嘅话，香港嘅疫情同你通唔通关系无关嘅。我成日咁讲，因为呢個政府唔係一個人民嘅政府嘛。 咁有咩關呢？ 啊，咁咪睇下深圳捱得幾耐囉，香港捱得幾耐囉。咁大家睇下香港同深圳點傾囉。即係同個疫情基本上無關嘅。即係我會覺得係咁樣，因為如果同疫情有關嘅就唔會公開即係唔會俾啲菲律賓嘅人過嚟啦，咪先，嗰啲船員過嚟啦，咪先。咁所以呢，我就會認為會即係唔使睇通關，就睇下，因為其實係一種壓力嚟㗎嘛。如果我哋覺得我哋都俾啲壓力個政府，喂，啲中港婚姻嗰啲真係唔肯掂㗎啦，真係千祈唔好自私，係淨係針對中港婚姻啫。講完之後，我覺得實會有我哋份嘅。咁跟住就話俾佢聽，喂，大佬，而家離婚係咪你負責先？你咁而家林鄭你搞唔搞掂先？張建宗你搞唔搞掂先？ 佢唔理啦，好多嘢都我覺得，即係佢始終都控制喺佢手上噶嘛，呢啲嘢。 即係我而家又冇關事咯，即係同個疫情無關咯，就睇下點丟啫嘛。即係我成日覺得係因為你唔乖， 即係你唔好話婚姻先啦。喂，嗰啲學生翻學讀書啊、跨境嗰啲，你即係佢都係要夾硬都係要刁難嗰啲學生，冇辦法㗎。 但係所以你如果譬如，所以我咪唔夠膽，即係唔好下意識有咩都好啊，我唔會將個疫情同埋個通關嘅掛鈎咯，我會睇下啲政治嚟掛鈎咯。即係如果譬如所以我咪點解估十一囉，咁可能係十一就驚確診啦，咁都要諗下跟住係點樣囉。咁而家我自己其實某程度放棄咗㗎啦。 放棄嘅意思係到幾時？聖誕節有冇得去呀？有冇 呢樣？我唔會再咁樣諗㗎啦，你明白啦？ 即係你輸得俾我太多次。 因為嗱，如果譬如你話要同疫情掛鈎，而家你個健康碼遲遲都未開出，未推出，到你推出啊，冬季嚟咧，第四波啦。如果同疫情掛鈎嘅話，你今年你唔使諗噶啦，已經。即係可能到下年三月有疫苗，咁疫苗都唔係 得啊！大陸嘅疫苗，鍾南山都話今年內一定唔得啦。 就算有疫苗，都唔係你打先啦， 係咪先？夠膽打啦！如果 咁啊，就算俾你夠膽打啊 ，OK， 夠膽打， 仲話唔知變唔變種啊？ 咁都唔係你打先㗎，梗係一啲醫護人員啦、老人家啦、安老院嗰啲啦，跟住老人家啦，跟住就好似要攞身份證咁順年紀去排㗎嘛，係咪先？我覺得係咁樣㗎嘛。你話喺私家，你唔輪到你排呀，你畀錢都唔輪到你排呀。即係等於早輪嗰頭咩攞核酸報告私家嗰啲2000蚊呀，你都唔好。 最平1600。 1600蚊啦，1600至2000啦，啱啱出嗰陣時候咧，一樣排隊唔輪到你啦。即係就算到時有疫苗，私家打你唔係老闆一定打到喎。就算你可能俾多錢，你都可能排一段時間啫嘛。所以咁樣，其實所以我咪放棄，唉，我都唔諗啊。今年之內會翻到啦，翻到咪翻到咯，翻唔到亂做，係嘛？考不考 ？OK。總之輸俾你嗰啲就有多冇厭，一係就好似我學阿的咁上去強制14日， 咁就死貨一邊， 就唔返落嚟㗎啦，唉，算數啦。 佢係要份工，佢係到底係份工喺轉咗去大陸返工定點呀？ 自己即刻好似 即係為咗唔撈而上去，咁就梗係得啦，自己即刻打工嘅人邊度得呀？ 唔係咁講，係為咗條女而上去，唔係為咗辭工而上去，冇女佢係唔會上去嘅 ,ok?、啊，即係咁我而家就有幾個朋友寧願上去啦，因為香港真係冇啊！我有朋友直頭連間鋪都唔要啦，都冇生意嘅， 深圳。 唔係大陸，香港，香港。 香港間鋪。 香港女神啊，女神間鋪啊。 佢做咩啊？賣咩啊？ 美甲。 美甲應該好，如果做本地客冇乜問題啊。 死撚曬啊！連間鋪都唔要啊！咁、哦、啊，跟住又翻鄉下咯，咁樣咯。即其實所以兩兩萬人幾撚大鑊。咁啊，仲有我哋啲朋友嗰啲太太咧，咁佢咪用電喺大陸嘅，跟住咪自己撩上去咯。咁香港已經放棄曬啦，我四五個朋友啊，放棄曬香港啲嘢噶。咁啊，前年喺深圳啊，咁啊有啲連老公都唔見咗啦。你有本事，你老公啊14日過嚟啦，我就翻鄉下啦。即係我都有啲咁嘅機事。咁啊，講翻正題啊，正題就係咩咧？正題就上個禮拜講 QQ 啊。 是 啊、今個禮拜就要講微信啦。 是啊， 微信就可能是呢十年啦，係咪應該係咪係咪啊？我冇做功課啊，其實 微信差唔多 係咧，十年到啦， 差唔多差唔多。 即係有咗呢一樣嘢，其實呢個微信就取替咗 QQ 噶嘛。 係啊係啊。 啊，即係其實 QQ 唔係冇用嘅，有啲人就連 QQ 都仲有傾偈嘅。 好少啊，真係好少啊 QQ。 喺邊啲啦？喺美國啊，嗰啲華裔啦、啊。都仲用緊 QQ 傾偈嘅，咁當然佢都亦都有微信，但係佢哋慢慢會取代咗就連 QQ 都冇，就冇咗 QQ 噶啦，就好似 QQ 取代咗 ICQ 咁。 係啊，冇錯 啊。MSN 咁，係都係一樣嘅啫。咁啊，我係覺得係好偉大嘅發明嚟，即係呢個騰訊，呢個騰訊嘅微信啊。 嗯。 嗱。佢有好多功能啦，咁當然喺我嚟講最唔中意嘅功能就係呢個紅包功能啦，係咪先？但亦都方便咗我哋有時換下錢嘅喎，我哋呢邊，譬如恩仔你冇錢啊，要對啲人仔，我可以即刻對俾你哋，就方便咗呢啲嘅啫。 係啊， 但如果你話有時有啲女又問你攞紅包啊，甚至都方便咗啲人問你借錢嘅，亦都方便咗啲人呃你錢嘅。 哦，咁系唔好话呃嘅，都自愿咁。 啲骗子咧， 佢咁大个人呃唔到你嘅，你都系即系呃就呃唔到，有咩骗子呃到啊？即系你都系即系你心平气 唔系咁，你都可能你识迷啊，迷上头啦，当然啦，但都系方便咗一下钱啊嘛。 嗱， 当然啦，我哋嗰啲就甚少啦。嗱，我唔够胆讲，我唔会俾人呃噶，我唔够胆讲嘅，因为你未呃到，个方法未中你啊。一万而家一百个呃你唔到。一千個啱唔啱到你啊？一千個唔同嘅理由，係咪先？一千個啱唔到你，一萬個理由啱唔啱到你啊？我成日覺得僅有一個機會，有一個方法你要中。 唔係應該話你個人呃到你就呃到你，呃唔到你就呃唔到你。 未必㗎，可能啲善心啦。嗱，好簡單啫嘛。譬如話有個 case 咁樣喺微信朋友圈，呢、這個又話咩生血癌啊、成啊，叫眾籌嗰啲，真定假唔知道。咁你俾人呃蚊都俾都係俾人呃啊？ 咁唔同，我覺得有時啲十蚊八蚊一百幾十俾人呃， 你啲咪叫俾人都係俾人呃啦。咁其實方便咗俾人呃噶嘛，但係亦都方便咗我哋識女仔噶嘛。即係微信有咁有一個咩好處咧？就係、是、我哋慣咗用 QQ 溝通之後，我哋可以由 QQ 過渡去微信，即係唔使我哋唔使再特登再攞個。攞過一個嗰啲叫咩啊？number， 因為我以前有你個 QQ 咧，就已經 OK 啦。 QQ 微信係咪連住咧？ 連住嘅，連住嘅，可以連住，亦都可以分開。 哦，唔係佢即係另外有得住。哦，好 OK。 你可以用手機登記， 係 可以用 email 登記，而家甚至可以用 Facebook 去登記添，亦都可以用 微信個係 啦。 哦， 你攞個 QQ， 咁我當然我唔係用我 QQ 登記啦，但我亦都用我 QQ 去綁定佢。你可以申請一個微信號，就綁定十九幾萬樣嘢噶，手機又綁定，微信號又綁定 ，email 又綁定。 但微信唔一定要電話號碼嘅咩？ 唔係，可以唔使。咁最後當然啦，你要方便又要換錢啊，又要收錢啊，攞紅包啊，咁你就要實名登記啦。咁呢個就另外一件事啦。啊，咁通常微信有咩好處啦？咁譬如我約人啊。約人有冇住咧？ 方便咯。 佢有一個咧共同分享地位置啊， 係哦 ，OK。 即係只要我剔咗你嘅位置同埋我嘅位置咧，我就見到你由邊度過嚟啊！即係譬如我約咗假設我要好似我以前咁約咗小豬 喺沙井過嚟，咁啊約可能約咗個五點，咁啊但佢喺四點九都未到喎，咁我就 tag 咗個位置問下佢，等佢知眼福咧，咁佢我就會見到佢嗰個路程啊。哦，咦？你又話嚟緊，點解而家仲喺沙井嘅？咁啊，起碼壓你唔到啦。但如果佢當然佢唔想俾你知咧，啊，佢唔 tag 俾你咧，你就知道佢又係更加嚟唔到啦。 哦，咁樣。 咁你咪容易去因嘅時間啦。仲有啊，譬如你係約喺東門等，麥當勞，而東門其實有幾間麥當勞。 哦。 係咪先？你邊間先？咁可能有啲人唔知噶嘛。 嗯。 咁你聽咗嗰個咧？哦，原來佢喺去咗嗰間麥當勞，或者去咗嗰間KFC， 咁你咪可以叫佢行過嚟，或者你自己行過去咯。即係我試過有幾次咧，就約人喺即係我講嘅 case 俾你聽，即係80年代，咁我就約我前妻嗰時候啱啱拍緊拖嘅，咁我哋就約佢喺車站大酒店。 火車站大酒店， 一樓等。 好、okay、 一樓等。咁原來我嘅一樓咧，同佢個一樓咧就唔諗同嘅。 好、哦，我明白 啊。啊，佢就落咗佢嘅一樓，即係地下。 嗯。 我就上咗我嘅一樓，即係一樓。咁原來大家都喺嗰個位置，但我哋喺我等咗幾個鐘頭，咁啊等咗 幾個鐘咁誇張？ 都有成兩個鐘頭，都有兩個鐘頭。嗰陣我又冇電話，又唔方便咧。我又要打翻個長途電話翻香港個歌台度去攞翻嗰個 message， 跟住唔知輾轉先至揾得翻我前妻，喂，即係佢拍緊拖嘅時候。咁但係而家有咗呢個附近位置共享咧，就方便好多啦。咁當然啦，你有咗個微信之後，咁就可以發下啲紅包啊！嗱，好多網友咧其實好唔中意話，哎，牛哥，屌你真係～點解成日要俾啲錢俾啲女咧？啊，咁你咁樣你係即係縱壞曬，你有冇個咁嘅諗法噶？ 屌，啲人唔撚識溝，你咪咁講啦。我冇啊， 我係覺得 我一定要俾小財唔出大財唔入呢個世界。 係真 係 嘅。 你憑乜嘢溝女？你係咪好靚仔？你係咪好有型？你冇後生？你唔係嘅，你要俾錢。 係啦，你唔俾錢就唔你唔肯啊！我就講你唔肯俾錢，你就唔好俾人唔好話人做貴個事。 唔係， 人哋係有權嗱，啱冇講，你都俾啲潮州佬起你尾住啦， 係啊，係啊， 喂，坦白講，人哋可以兩萬蚊、一萬蚊唔屌，嚟介你嗰件女，你自己一萬一千蚊都冇攞過出嚟，係 啊， 係咪先？咁人哋用一萬蚊唔屌，佢易介過你啦，肯定，所以你冇得怨人啊，你可以屌實個潮州佬族，但係我就甚至乎連屌佢咯，都唔會啊，我覺得冇辦法啦，鬼叫你有錢啊！ 嗯， 唔通我話你做貴嘅事啊？你又可能成功嘅喎。我哋唔肯俾錢，我哋唔成功嘅喎。即係我覺得成功得失就論英雄啦，係咪先？ 即係屌到咪成功咯。 係咯，咁啊，通常用仲微信啦，咁啊又會有呢啲咁嘅紅包去識下女仔啦。咁其實我就唔係下下都發紅包嘅，嗱，好簡單。疫情期間，嗱以前疫情之前咧，我成日翻大陸噶嘛。系咪先？ 系 咁我就基本上无啦啦都一嚿水嘅，啊无啦啦，哎呢、這个女仔又话唔知话咩，可能想饮杯奶茶咁啦，好似而家咁咩52蚊一杯奶茶啦吓，啊咁啊我又会俾钱，点解咧？因为我知道我几时上到去啊嘛，系咪先？咁我咪俾啲钱你，等你对我有个印象咯，系咪先？呢样我成日都 work 嘅，好啦，但好似而家咁，哇！我自从四月度啦，我依家冇再俾呢啲咁嘅錢，除非人生日啦，或者冇俾啲紅包俾人嘅啦，因為我都唔知幾時上到去。咁如果我俾撚咗冇撚用嘅喎，因為如果你俾撚咗咧，佢就會成日問你攞嘅。 係啊， 佢成日問你攞，你又上唔到去咧，咁啊叫蝕咯。咁而家我冇啦，咁我而家我咪我唔係冇俾嘅，好似小影啊，即係呢啲有時我都會俾翻100蚊啊，幫我交電話費啊咁樣成嘅。我甚至乎直接幫我交電話費嘅，我一交電話費俾你知㗎啦。啊，多謝咁樣，我留個言㗎啦。咁其實有呢啲咁嘅嘢做咧，就可以 keep 住個關係嘅。咁而且微信有啲乜嘢好處咧？即係譬如你嗱，如果你肯綁定咗個微信同你個銀行户口，我而家去買任何嘢，譬如我要 手機增值啊，做其他買貨車票啊，咁其實我一個微信搞掂曬，可以用佢，可以用利用佢嘅微信錢包。咁其實某程度，所以如果你真係想玩咧，其實某程度可以試下用下微信實名登記，或者將個户口綁過來。咁你只個户口唔係太多錢就得㗎啦。你係好靚 嘅。你要首先有個大陸户口先。 唔需要，唔係一定。中國銀行係有一個分寸咧，係可以綁定佢將中國銀行香港嘅中國銀行家嘅， 即係用人民幣。 Oh, okay. 因為而家你開一個中國銀行户口咧，佢有兩個户口俾你嘅，一個咧就香港港幣户口，另外一個就人民幣户口。你係可以入人民幣入去去存錢嘅，咁你用佢嚟綁定咧，亦都係可以嘅。你唔識咧，唔得咧，你就直頭入去中銀，叫佢嚟幫你搞。佢哋行啫，你可以綁定微信同支付寶嘅。咁其實有呢啲嘢，一來你可以可能淘寶方便啦，或者你可能買車票啊。激励怪我可能帮下朋友啊，亦都方便啦。你见到我系咪有时有啲网友话要人仔，系咪好方便先？我帮啲网友， 个网友咪我咯， 唔停止你大的咧，阿碌咧，咁阿碌就难啲啊。阿碌就因为我要过钱落去个户口啊嘛，佢又冇佢嗱呢阿碌就唔同嘅，佢又冇微信嘅，佢有微信，但系冇微信红包嘅，咁啊同佢交收比较麻烦嘅，但系不能不提微信系咩咧？佢一個好緊要嘅嘢，就是、四個字，就係、是、附近的人。講呢一樣嘢犀利啦！其實你知唔知附近的人呢一樣嘢咧？以前 QQ 都有嘅。 QQ 冇聽過喎。 喺手機 QQ 咧，去到好尾聲嗰時候咧，就有一個類似附近的人嘅嘢啦。你 set 咗佢，你就可以揾深圳市。嗱、啊，記住咧，有佢嘅附近的人同我哋微信嘅附近的人有少少唔同嘅。我哋如果喺揾微信嘅附近的人咧，就可能我可以指定100米內、200米內、500米內、1000米內噶嘛，係咪？ 係 啊。咁如果嗰啲 QQ 就唔同啦，我哋就指定喺深圳市乜乜區、羅湖區，咁你就可以見到一扎女喺羅湖區噶啦。即係你可能要set 定要幾多歲左右，係女性。咁佢就會篩選一扎女，咁你俾你走去同佢哋傾傾，同佢傾偈噶啦。咁呢個 function 咧就變咗而家嘅類似附近的人。咁但係而家呢個附近的人真係太方便啦，佢又可以近到一公里或者可能十米。 附近的人係啊，好似係啊，有個距離噶。 有距離噶嘛？咁十米，喂，如果十米嘅話，你方便你咩咧？一來可能你溝到易啲啦，以前就係噶，而家就難啲啦。仲有叫雞呢，曾幾何時啊，但而家唔得㗎喇。曾幾何時呢，就好多我譬如我去八卦嶺食宵夜， 跟住叫雞 呀，自自然就有附近的人走嚟同你問你要唔要溫柔啊，要唔要服務啊，咁樣㗎喇。咁你睇見幅相，嘩好撚得㗎喎個樣。是喎，好撚得㗎喎。咁通常咁我就會我啲方法就係咩呢，我就同佢講你可唔可以而家我就問個相片係咪你。咁嗰條女99%都話佢嘅。 你都得第二個 ,99% 都第二個㗎啦。咁我通常我就會講你而家張自拍相手持紙巾嘅。咁如果佢肯而家張自拍相手持紙巾嘅，咁就證明佢係現人囉，係先，咁你咪又可以約佢囉，我成日都用呢招啊。咁我約過唔少㗎啦，其實喺附近的人亦都唔多，十個八個到啦，其實今耐以來。尤其是我喺喺口岸住呢，咁有時悶悶地呢，我都會嗰陣都約下嘅。咁約嚟約去咁樣約咗樓下嗰班雞囉。Okay. 一樓下有班有個阿姨喺度掃下噶嘛，咁成日我成日越嚟都係佢哋嘅，咁但係有一段時間，即係近呢一兩年咧停曬， 附近啲人要沒落咗㗎啦， 係啊，停曬， 即係我女友話， 即係點解停曬？ 點解停曬？唔係母女，唔係母女嘅母女福利咯，你呃得多咯。 唔係啊， 掃黃咯，跟住 掃黃掃得勁啊，好多差佬放蛇啊。啊，因為 唔係咁普通識朋友都冇埋咩，我老友啊。 哎呀，咁 老友不嬲都係揾娘家嘅，唔揾雞嘅。 哦，咁樣你 都冇埋啦，因為 你可以揾到，你試下栽個照片嚟，你都可以揾到。 係啊，你揾冇用啊，人哋唔復你啊嘛，即係人哋見到你，我個 friend 話以前可能你蝦一百個， 嗯， 就廿個復十零廿個復你傾傾啊，跟住可能最後咧就一兩個可以約出嚟，唔係、約出嚟嘅， 約出嚟。 再屌啊！再另外睇嘅，即係一百個就未必有。而家係一千個都冇人認，都冇人認，都約唔到出嚟。可能有幾個認你，但係約唔到出嚟，可能都係做廣告啊、做傳銷嗰啲咯。 Okay. 你知啊？即係我嗰個專家朋友嚟㗎啦，因為我見佢咧帶嗰啲 friend 出嚟，我都見過講緊三年前，應該三四年前最旺。 嗯。 咁帶出嚟嗰啲女咧，佢又專係，因為咧你其實你唔好以為有靚女，靚女邊等就得閒 富。係啊。 是啲空虛寂寞 OL 或者打工嘅人，少婦我 friend 唔啱，因為佢揀個年齡層啦。 OK， 咁我因為深圳好多人打工噶嘛，打工其實好多 OL 咧，其實工作環境都識唔到男仔。 嗯， 咁啊玩附近啲人咯，咁我 friend 就用老實，即係佢個形象係用老實嘅形象， 即係見哥哥形象。 唔係， 見哥哥係一個老實形象嚟嘅喎。 唔 係 ，OK， 我 friend 係一個。真係拍拖想揾伴侶嘅形象，唔係約炮啊！即係佢唔係約炮形象啊！咁所以佢用呢招咧，我都見過佢帶三四個女仔出嚟咧，即係你唔可以話好靚，一定冇乜可能啦。但係唔係好差咯，因為佢揀得出嚟，佢帶得俾我睇，一定唔係好差啦。OK 咯，即係 OK 嘅女仔。但係你話要同以前比嗰啲好靚嗰啲就冇咯。 即係你話以前 咁，但係都係拍拖式，佢係拍拖式嘅，佢唔係叫雞唔使嘅。佢話約出嚟第一次食飯。咁佢話普通食飯咪一二百蚊囉，跟住最好話即刻去唱 K 啦，但通常佢通常話第一次一定唔會跟你去開房，就約第二次。第二次就唱 K 就攬佢啦，即係第二次可以食飯再唱 K 再攬攬得到就可以去酒店㗎啦，就咁樣，即係個流程就大概 一次有 一對一，永遠一對一。 哦，呢樣我就真唔得。 即係佢有 friend 佢都即係同佢講話一對一， 即係冇以前咁樣，我可以叫佢帶多個姊妹出嚟都冇呢樣， 絕對冇可能， 絕對冇可能。系佢唔会， 因为我 friend 唔会，同埋佢啲女如果有心出嚟都唔会带个 friend， okay, 有心出嚟都唔会带个 friend。 咁系冇， 因为佢系倾，佢系用好多时间嚟倾，可能倾一两三个礼拜，每日都倾咧，倾到熟晒先约出嚟、即系有技巧噶， 有技巧噶。 不过而家喺度讲嗰啲网友听都冇用，因为没落咗啦呢样嘢，失传咗噶。 我咧，因为我以前我啲自然俱乐部咧，即系呢个 Demand Up 咧，有一个环节咧就叫信超得够嘅。咁咧就阿廠長同埋阿大長老咧一齊做。咁咧佢大長老點解佢信叫得夠咧？佢就講微信、QQ， 你信有呢兩樣嘢咧就得夠啦。咁其實係咩嘢咧？其實大長老咧成日都食到啲女嗱，大長老係一個其貌不揚嘅男人嚟嘅。 我個 friend 普通咯，我個 friend 食女專家。 但係佢食女咧就應該係我哋即係。以佢嚟講應該係食唔到女嘅話啫，但佢食好多。咁佢就有一樣嘢教我嘅，就叫做亂石頭林。話一次佢就約好撚多個 QQ 女，或者一次就 at 好多個附近的人啊、微信嗰啲咧揾嗰啲啦。揾到南山，最緊要咩？鬥快同佢傾偈。佢一個優點就係咩咧？打字快。你一打字快咧，你就贏噶啦。咁當然啦，而家就仲好啦。你普通話得嘅，你就直頭語音啦。 但而家冇噶啦，再揾即係佢都應該，我諗佢都叫做好難揾到食噶啦。啲 我唔知啊， 因為沒落咗。 因為我見到佢， 你講緊你個節目都幾年前啦， 幾年前 啦， 係 幾年。 咁而家佢都仲 即係幾年前係最旺噶啦。 即係早輪佢都仲有玩噶嘛，即係疫情期間 有玩，但係你要睇你食咩咯。你話食啲三十幾四十歲得， 係啊，好多嘅食好多呢啲啊。 咁我個 friend 講緊嗰啲係 OL 廿零唔同級數，我 friend 四十幾。佢話你要食啲阿姐，我屌我同你去酒吧玩都食到阿姐啦，牛哥。 我唔想， 即係咁講啊！屌，即係你睇下你食咩女咯，你唔好同我講你食咗幾多條女，你同我講食啲咩女。啱啱啊，你成日話食啲豬排有撚用咩？我牛哥 冇用噶、啊， 我同你去酒吧，你點解你要去俾錢？ 有啲人計量唔計質噶嘛，其實。 咁我同你就，如果計量唔計質，我哋就唔會講緊話要跳一次舞五千蚊港幣。啱啱 唔係，只係我哋。 計質唔計量啫。 係啦，所以我就 咁你都有，當然係有人可以計。 即係話以我同你傾偈，我同你啱傾嘅話題，我哋呢個圈子聽節目嘅人，咁就唔就係、是、計質唔計量啊嘛。咁唔通你如果同你講話，咁點解你從來唔講話400蚊快餐咧？ 啊！即系你咁我啫，因为我唔啱啊，我 咪就系咯，即系我嘅意思， 我唔代表我听嘅网友系认 为，即系网友唔系，即系我同你做紧呢个节目，我哋嘅共同语言，将我哋嘅经历分享俾网友听。网友咩人都得，男又得，女又得啦，女人唔会叫鸡啦。就系因为我哋玩嘅嘢就系将一个爱情系玩紧拍拖游戏啊嘛，不过只不过将爱情系由一 用钱买嘅啫， 用钱买同埋将佢浓缩成一晚啊嘛，就咁样咯。咁如果你话佢300蚊大把啦，150蚊。點解你從來都勁少？嗱，你有試過講快餐，幫我諗一諗咯。 諗一諗， 但係就唔係你個風格咯。 就坦白講， 即係又唔好同我講話你食。 甚至乎而家我閘爆閘咗咁耐啦，我都未食過快餐。 即係話係咯，咁你話你要食啲豬排，唉，唔好講埋啲廢話啦。重量唔重質。如果你話重量，我你要咩300蚊係嘛？即係咁講。 大把啦，要用緊要付人大把啦， 咁就冇。即係唔係唔即係我哋嘅就冇。即係唔需要開一個叫自男俱樂部嘅節目咯，即係我意思啊，即係發下牢 騷嘢。我唔會反對呢樣嘢，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。重質不重量嘅 係咯，即係咁樣講。 即係其實我其實應該係咁啊，質量我都重嘅。 嚇，即係等於話我咪重。有時啲人話：，唉，啲大陸人最興㗎我啦，唉，邊度都有衰人啦，都咁。咁啊，睇下你嗰個比例啊嘛，人哋100個人5個賊，95個好人，你就100個人95個賊，5個好人，即係冇得同日而語咯。即係舉個例啊，你再講下咩講？ 好啦，時間差唔多啦。 嚇，咁快啊？ 死啦！ 唉，發完牢騷真 係。阿姚好緊要。咁節目完之前都係講講下啦。即係希望啲咖啡有人買啦，啊，亦都希望有啲打賞啦，咁啊唔講咁多噶啦，多謝大家識做啦。即係點解會無啦啦整個神山虎廣告廣告雜誌啫？就因為要氹下你哋買嘢啊嘛。咁亦都希望有啲網友啦，如果就算自己唔飲，或者自己飲開嘅，可以將隻產品介紹俾你嘅朋友啦。其實有效嘅，真係有效嘅。咁啊，希望我 即係通下血管都好咯， 係啦，希望你可以幫下手啦。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講咩啊？都係講微信喎， 都係講微信。係好啊，仲有 微信群啊？ 哦，好啊，好啊。 微信群組我有啲，咁我哋自己又參加。 係，如果微信群組你真係我依排真係沉迷咗。 OK， 咁啊，唔好而家講，留翻下個禮拜講。OK， 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